好，下半場哭波桑尼啦，我哋繼續英超遊中，咁我哋呢就睇睇曼城對史雲斯。最近曼城嘅個 form 呢就真係相當之靚仔嘅，即係連續幾場呢都真係大炒對手嘅。咁啊，今場波嚟講，佢哋陣容就基本上都幾常規，係除咗出咗利史角之外， 尼斯角出得翻， 系啦，出得翻啦。咁啊，史云斯咧就呢场波就打个4-4-1-1嘅， 和姆就后备， 和姆后备咁就咧换用翻迪美尔咁打龙门嘅吓。咁啊，呢场波嚟讲咧，咁就另外就史云斯因为就呢个前锋米祖同埋阿邦尼都伤晒，所以咧就用咗艾华路又打最前嘅呢场波吓， 即系残阵啦， 算系残阵啦，因为我中场又系啦，帕保路左边右边保数路中间就装租 surfy， 咁就所以咧迪古斯文同简纳斯就打中间嘅，咁就呢场波嘅第一个入球啦，咁就好早嘅其实 系咯，离隔到 一钟啊，嗱呢个波系罚球嚟嘅，咁咪咧系右副位。咁就咧係峨眉於附近一射，咁就咧就入咗嘅呢波離格度，就咧係射得相當之靚。咁但係又係留意一下啦，第一就個龍門啊，個龍門本身迪美爾咧，其實個企位咧企得過分中間一滯，因為咧通常咧排人牆咧，佢就應該就會佈住近處位或者係是打一邊啦。咁啊，但係咧通常龍門咧，因為有人牆已經封咗你其中一邊啦，咁就其實應該咧就可以即係移過少少，就唔使企咁中間嘅。咁啊，但係咧呢個迪美爾咧就睇到呢個位其實都偏於中間嘅位置，咁就所以咧。即係呢個離格度一射咧，佢就唔到。 同埋有兩個粉藍衫遮佢。 冇錯啦，反人牆完全發揮咗佢嘅功效啦，咁就離格度就喺個反人牆位嗰度一射咧，咁就入咗去嘅啊。咁啊，迪美爾完全係冇反應嘅呢球波嚇。咁啊，曼城就自從離格度拍阿古路同埋拿斯利叫做 fit 翻啦，近呢幾場波，呢場波拿斯利打得好好添。咁咧就都呢幾場波都打得相當之好，成績都好好添。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29分鐘啦，咁就第二球啦。咁咧唔係，當然係58分鐘嚇，應該係58分鐘下半場時間。咁當然當中啦，曼城都有好多次嘅射門，咁咧就包括阿古魯啦，都試過一啲嘅射門。咁啊，但係咧咁就都唔掂嗱。咁第二入球咧就58分鐘。 拿斯利 呢個波就係啊，耶托尼啊，1-1拿斯利喺中間咧，由左邊拖入去咧，係撳佢中間嘅位置咧。咁就射入。 托尼嗰係 low look pass 嚟喎。 啊，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咧，當阿威廉斯咧就瞓咗落地。係。咁瞓咗落地就教埋阿拿斯利點做啦。啊，咁啊成個波就拿斯利好輕鬆嘅，其實就射得嚇。 係啊。 好啦，咁就跟住去到77分鐘咧，就第三球嚟嘅。咁咧就呢個波咧就就咁樣嘅，咁就係、是米拿嚟嘅，咁就詹士米拿咧，咁就右邊咁就後上俾沙巴列達落底線，跟住拿斯利俾個 M 字型，咁咧就俾個拿斯利咁就 撞射啊！ 係啊，呢個 M 字型就做得都好靚，咁但係當然呢場波史雲斯今年之戰績真係曳得交關， 尤其是啲作客係真係唔好得嘅喎。 你睇下呢球波。啲球員真係鬆啲嘅，真係啊！沙巴列第一比，中場完全都冇人翻嚟嘅，咁啊有得 掛住睇波咯，唔睇人咯、 完全中場都唔翻嚟，拿斯利幾輕鬆啊！真係望到頂定，咁啊真係俾我啊都有機會入啦！講真，咁就三粒，咁就呢場波，咁就最後賽果嚟嘅，咁就史雲斯防守好曳啦，成場波曼城22次射門啦。史雲斯得個9次啦，咁另外就曼城呢幾場波都睇到佢哋阿古路啦、拿斯利啦、尼格道啦等等，佢哋嗰個轉數速度咁等等咧，都係其實都推進都好快。咁史雲斯就真係睇到盧特啦，我諗都真係要搞搞佢嘅。 冇㗎啦，其實呢場波主要真係懸殊啦，兩隊波嘅質素實在爭太遠。 爭太遠。 但今季史雲斯係踢出嚟係比上季真係抄到， 冇辦法。但係你冇可能你叫佢唔要 Sophie 噶嘛？咁佢一係硬食， 係咪真係可以？就係咪真係唔要 Sophie 咧？係咪真係？其實可以唔要㗎， 可以唔但係佢買咗嘛。 啊， 佢買斷咗嘅喎。 啊，買斷咗，咪都冇計㗎，咁都要承認。 咁佢要用㗎嘛，係咪先？你而家一係，如果我係佢咧，就嗱嗱臨將佢搣走前面嗰個邦尼，然之後擺上前面。 哦，將個 Servi 擺上前面，係、哦、 用翻迪古斯文， 係 係咪先？ 因為個中場始終都係同上年真係爭好遠， 絕對而家係敗喺佢身上，嗯、因為佢嗰個轉數咧，佢係真係唔夠 嗰啲用波， 佢唔係用波係啊，真係唔掂佢擺嗰個位， 我都覺得唔掂。因為今年史雲斯嗰手嗰扎球員，一個簡拿斯，一個佢咧，都係用波就比較 但係最慘，今季係史雲斯個收購嗰個紀錄嚟嘅。即係破紀錄收購嚟， 破紀錄就揦嘢啦。 通常都係啊，呢啲一定係會有啲升班馬、 嗯， 一定去到第二、第三季，一定係有啲洗大咗情況。 係，咁就所以就呢場波，史雲斯真係暫時 作客輸俾曼城，其實可能係俾埋場波佢都唔緊要。我覺得真係對呢啲中游球隊佢冇乜所謂嘅，其實。 咁又係。 嗱，相反曼城可能會佢會係十二月裏面嘅得益者， 當然， 因為佢真係佢個板凳嘅深度真係無比厚， 嗯， 同埋臨近一月轉會窗， 嗯， 只係有曼城呢啲咁嘅球會先至會喺一月嗰度有啲大動作嘅啫， 係啱。 對於正選嘅球員嚟嘅係有壓力嘅， 嗯， 所以其實而家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實十二月咧正常咧曼城嘅球員會集中好多， 嗯， 踢出嚟，同埋加上已經有傳迪斯高係會被賣嘅， 係 嚇，咁呢個其實真幾無奈，因為迪斯高其實如果喺曼城嚟嘅，佢入球率係好高嘅， 係啊冇錯， 佢唔係完全冇錯交嘅前鋒，但係相比起尼格度，你會覺得佢係更加適合英超啦，因為佢個身體對抗性非常之強啦，速度快。基本上係佢係有少少係杜奧巴嗰隻類， 佢全面好多，即係我 即係我你唔即係唔好介意，我唔係想話俾佢聽佢同杜奧巴係一模一樣嘅球員，嗯，只係話佢個身體質素同埋速度咧係有啲似杜奧巴嗰類型，咁， 嗯， 即係變咗嚟計，你做領隊好難放棄佢。 咁又係， 咁變咗，但係係咪可以並存呢？但係如果我哋睇足球嘅經驗嚟嘅呢，雙塔陣係不能長擺嘅。 嗯， 雙塔陣本身始終都有個缺點喺度嘅。 嗯， 即係變咗嚟嘅，你始終一定有一個要做後備㗎啦，冇得傾㗎啦。同埋佢自閉佢班小矮人係身價高嘛。 嗯， 係咪先？你冇可能長期擺兩隻塔喺出面，而即係變咗有一兩個小矮人要做後備係冇可能㗎嘛，你阿古路已經唔得啦。 嗯， 所以而家其實佢被賣呢唔係一種恥辱嚟嘅。 嗯， 係因為實在太多。 我唔緊要嘅，我有啲中型班或者係可能未必係英超嘅。 其實佢係可以上頂，佢係可以轉去頂級球隊嘅，佢唔一定踢中型班嘅。 係 最有傳已經話國米係想買佢。 唔係，起碼要去隊有歐聯踢嘅先啦。 係，我都覺得係啦。即係我覺得佢個年紀， 佢 應該廿六歲啦，而家。 但係佢今年有冇歐聯有冇出過？ 佢歐聯有出過， 有出過。 佢因為佢喺曼城嚟計，其實。佢係放佢踢歐聯㗎， 哦， 佢係嚟咗咁多季呢，其實佢都比較歐聯係有正，即係有保證啲㗎，上陣個正選係。 咁，嗯，就迪斯高就再睇啦，因為其實歐聯好似上年開始就改咗制，咁就可以容許唔知一至兩個球員，我唔記得咗，咁就雖然踢過歐聯就可以再重新註冊去第二隊，都同人踢歐聯嘅球隊嘅。好似我記得上年已經開始有可以容許一至兩個，因為我冇記錯嚇。 我記得就係即係打完即係分組賽之後就可以再註冊一次嘅。 係啊， 呢個就肯定嘅。咁但係其餘啲就 重係佢係可以第兩次表嘅。 再揾啦，再 啦，睇下迪斯高究竟成唔成事先，睇下先算啦。 成事先算啦呢啲。 好啦，咁就曼城就非常順利。車仔對修咸頓呢場賽事咧，其實我自己都好期待嘅，因為其實呢兩隊波咧，尤其是今年嘅修咸頓，我都幾中意睇佢，因為修咸頓即係本身佢防守一向都好好，咁就呢場波陣容未講。 但係問題一睇個正選陣容，又覺得渣渣地。呢場波其實都幾陰人嘅，如果有聽開我哋嘅節目都知講，如果一出惡蛙度咧， 哦，你講呢樣，咁啊係啊，呢個就絕對。 我真係見到正選陣容就係惡蛙度。 咪賴嘢咯！ 但係諗住佢，唉冇波入車仔贏緊，點不知係修咸頓入波先？ 點不知啦？ 哇！真係輸死人啊！ 係啊，但係我講翻個陣容啦，咁就車仔就留意就得啦，唔使指咁多次嘅。 馬達就出咗，咁你右手邊奧斯卡 要不是馬達， 咁啊艾森咧，哇都唔知點解喎，出咗艾森。 係咯，其實係唔明點解出艾森。 嗱，其實就可能因為就係、是、 都唔係唔明 嘅。林柏特都要投， 要投加、啊、加上其實你回收咗艾森，其實摩連奴都幾錫佢嘅。 係嘅。 咁咪不至於係一場都冇得上嘅。 其實就今年就佢主要用喺聯賽。 愛嚟蹬下腳，可能差分。 嗱，我可以同你哋講啊，車仔就算而家有部分嘅球員係好有閃失，係譬如你阿雷斯嗰啲。阿路易斯嗰啲係有啲閃失，但係有啲球隊佢有啲對手，佢真係讓得起你㗎嘛？ 係，讓得起。 尤其是你知修咸頓係一隊主手嘅球隊， 讓你球都仲 基本上你係絕對有空間俾艾森上場，一定有嘅。咁如果呢啲場合你都唔用，咁你輪換唔到之餘，你又唔可以俾呢啲球員 pick up， 你一定要㗎嘛？你唔可以好似阿仙奴咁打死嗰十二三個人㗎嘛？會死㗎嘛？ 阿仙奴都冇焗，係焗住打死嗰十二三個人啫。 咪就係咯，即係我覺得 因為啲人傷啫。 我 覺得路易唔係真係佢真係換佢冇得換啊嘛呢排。 我覺得路易斯同埋艾森呢失誤咧，其實係可以接受嘅。 我諗就路易斯， 我覺得 就 路易斯你要點樣用佢咯？你唔係擺中堅就危。 唔係，我覺得路易斯係本身，我覺得佢個態度嘅問題。 係啊，佢個態度嘅 mentality 好有問題。佢個對佢對 心紅咯， 佢對防守係好 唔好緊張㗎？ 唔係，係放得好輕啊。係佢個人個態度放得，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熱刺咁，阿卡爾沃加係明顯係將防守個態度放得好輕。佢進攻好有板有眼㗎，係 㗎。 但係佢防守好撚差啊嘛，問題就係利物浦好多防守球員都係咁㗎。係。 即係一啲守衞，即係防守態度咁曳，真係好難唔輸嘅。咁啊，另外艾森就真係，我覺得佢好坦白， 佢唔適合再打呢個中場做防守，你要 佢 走動得太多。 我就係覺得佢已經唔適合打英超。 但係我覺得佢如果你要揾佢頂下閘位係仲可以嘅。 佢嗰只腳我覺得已經問水。 即係你唔好預佢係咁上落啊！但係你頂住企個人喺度，即係。佢唔係你唔需要佢上落咁多嘅時候，其實仲可以頂下咯。 需要好多時間去 pick up 艾森嘅狀態。 咁你要用佢，你自己咪接受。 咁自己咪咩咯嚇？ 唔係咁，但係其實我唔明點解艾斯佩古達仲係打左閘咯。佢明明係一個右腳嘅人。 唔係，但首先就我就冇大家睇得艾斯帕利古達。打左閘我就覺得佢 OK 嘅， 唔係但你見佢幾球助攻，佢都要吸翻佢右腳先出波，嗰下係好怪， 又係一啲可以接受嘅缺點咯，因為你前面實在太多用波叻嘅人啊嘛，佢做搏腳搞掂啦，即係佢一定冇隔離莊神踢得咁撚差。 但係你搏腳嗰下就係你一走上嚟你就要出一腳波， 係啊係啊，冇咗第一時間嗰樣。 咁你冇咗第一時間，咁其實佢唔使上。 唔係我諗佢防守都尚算可以， 防守其實冇問題㗎。我覺得佢係應該要長期有機會添。 即係左，即係起碼一個防守球員最緊要先搞掂咗個防守先。咁啊，其他嚟講大致上常規嘅啊。咁咧就前托利斯就出翻啦。 泰利梗係 啦。係啦嚇。咁啊，至於修咸頓嗰方面咧，即係除咗奧斯華道呢個黑洞打最前面之外咧，就林拔打後備之外咧，其餘都近乎係常規㗎啦，其餘都咁，所以都唔特別多。 拉蘭啊， 拉蘭全部響曬， 係咯，雲夜馬、舒尼達連啊， 全部就齊曬㗎。 但係保魯斯今場，保魯克今場就真係慘啦 。我哋睇一場波先，咁咧因為呢場波就個入球就好鬼 早，大家最期待嘅畫面好快就出現咗啦。 咁我哋咧就一開波啦，咁就咧就修咸頓就。即係上波㗎，一腳就斬上去啦，跟住頭槌，咁然之後呢個艾森咧就無厘頭咁向住自己龍門一踢翻上去自己龍門前邊，跟住就落呢個洛迪古斯就單刀射入，呢腳波就艾森就 求其啲咯，佢踢嗰下佢應該可以踢到兩邊嘅。 嗱，其實我都成日都講啦。即係第一球，即係每一個球嘅第一球波咧，就應該謹慎啲。同埋佢咧咁鬼耐，成年都冇出啦。唉，即係所以啲比賽感覺咧， 你見到卡利克， 真 係卡利卡爾， 哇！ 你陰鳩我。 嗱睇呢球波，嗱跟住佢自己，嗱踢翻轉頭嘅。真係咁啊！ 哇，我 timing 幾好啊！真係放正喺佢前面。 真係 你真係以為真係無間道嚟嘅，即係好似謝拉特咁樣，以前試過長傳俾杜奧巴咁樣咁樣嘅格局嘅，唉，真係真係攞命。 咁啊呢球反喎，咁話曬沙林頓都排名都幾高啊。 係咯，你真係冇可能咁樣噶嘛，成件事，唉，所以嗱，但係其實總體艾 插水喎、 啊，艾森上半場就。真係踢上半場表現真係冇辦法， 又插水又咩又呢又路， 唔係真係始終佢唞咗成年咧，就真係唔可以對佢有啲咩太大期望啦、啊。 但係呢場佢嗰、那個即係聽翻英文旁述就嗰、那個批評都幾嚴厲啊，對於佢插水嗰下。 哦，咁梗係啦，插得好明顯，唉，唔嚴厲點得？ 即係啊，算 啦。唔係你喺英格蘭呢個地方插水係好撚大鑊。 係啊，因為英國好著重即係話即係踢 去曬㗎嘛， 要去曬有鬥志㗎嘛。啊、你又學埋西班牙嗰啲嘅嘢。 同埋跟住見到奧斯卡嗰個受傷就真 係 嗱，即係有啲擔心。 奧斯卡呢個受傷就其實或者係好事嚟嘅， 咬一咬腳換， 咬一咬咯，但係、即係好彩佢之後係睇得翻咯。 唔係之後就換翻出嚟啦。 佢都有做一球嘅， 做一球，但係跟住就換出嚟睇唔順啦。 係咯。 咁啊，但係奧斯卡受傷也許係好事嚟嘅，馬達出多啲啊嘛。 哈哈。 咁啊，馬達其實呢場波咧。就 啊，唔係喎，仲有啲咩迪布尼啊、舒爾尼啊嗰啲啊嘛， 你真係 威廉斯啊，啊威廉安啊， 其實後尾奧斯卡未傷出之前都有一球頭槌就頂得都 OK 嘅、啊，羅門保魯克咧咁就係 其實保魯克踢得好好㗎， 唔係一向都唔錯㗎， 係啊，因為其實佢傷出之前呢一段佢都其實佢救唔少波，如果唔係車仔追翻或者 係上一場唔知自己做咩玩腳法。啊！如果唔係真係嗱，呢個波係馬達俾過嚟， 又擋一下。 呢個咧就係阿費托嚟嘅， 費托啊， 係啊，頭槌就頂得好靚嘅。咁 佢翻身再頂啦，因為身後個波出嚟。 係啊，冇錯。咁就呢個保魯克，哇！睇下啱啱叉到啊， 手力幾夠，單手撳住個波。 好啦，咁啊下半場就車仔換咗啲人嘅，咁咧就艾森啊理所當然換出啦。咁啊丹巴巴入嚟咧就打對箭頭。咁咧就呢個入嚟咧就好緊要，但係丹巴巴今年都打得好少啊。但係咧佢每次入親嚟個表現係唔錯嘅，總體嚟講丹巴巴。所以其實係可以用多啲嘅，我覺得呢個球員嚇。咁咧就跟住就即係換咗入嚟啦，咁就去到55分鐘咧， 一個罰球， 咁就追翻1-1啦。咁嗰波係角球嚟嘅，咁咧就開翻出嚟啦，咁就跟住頭槌一頂，然之後丹巴巴咧一射咧就中柱，然之後咧就卡希爾保中嘅。 丹巴巴嗰下真係好緊要。 嗱呢波嗱伊雲奴嘅中間頭槌一頂，跟住一俾丹巴巴就冇越位嘅呢下嚇， 攤落 啱啱攤落去就中柱，咁咧跟住就呢個卡希爾就頭槌一頂空門入網，咁咧同時亦都令到保魯克隻手咧就中柱隻手，咁咧就撞條柱就受傷，咁就咧要唞好似唞起碼成3-4個禮拜 嘅。弊 啊！咁啊，所以咧嚟緊呢個加沙尼加呢個龍門咧，咁啊修行頓就弊少少啦。 同埋呢個換人就真係揭開咗，即係如果車仔唔係咁，即係沙行頓唔係換馬龍門咧。車仔冇入得咁輕鬆， 咁啊呢個事實嚟嘅嚇，咁就呢個波馬達啦，咁啊左路斬出嚟啦，咁然之後頭就頂翻出嚟，跟住林柏再俾翻左手邊馬達，咁啊馬達再左腳一斬就靚波頭槌一頂就泰利呢場波係第400場英超嘅賽事，咁啊前柱區頭槌施展佢嗰個角球攻擊嘅厲害之處， 助攻嘅係馬達， 咁啊搞掂。 助攻嘅系 得啦，知啦，马达啦，唉，真系我知系马达啦，唔使强调咁多次嘅。呢波林柏达俾过去啦，分得过去，分得几靓嘅， 系 啊，波吓斩埋嚟亦都系靓啦吓，泰利前柱。 同埋其实系即系当马达攞完个波之后，其实沙林顿嘅后卫系冇跟翻佢要跟嘅人咯。 哦，咁冇辦法。 走啦，即係 有得。因為通常佢角球開出嚟，跟住再插翻入去咧，通常啲守衞係嗰個集中精神係爭少少。係 咯，嗰下就甩曬。 因為係散咁出嚟啊嘛，散咁出嚟，再將又要兜翻入去啊嘛，咁啊點都要略弱少少嘅呢樣嘢。咁啊呢個波就2-1啦。咁啊後期車仔都喺攻勢，好似丹巴巴呢球啦，即係左副位就近乎半單刀，咁就一射就遠處出界。丹巴巴喺前面的而且確咧係，即係如果同阿費托拍雙箭頭今。 場嘅效果。 其實如果以後備嘅前鋒嚟嘅咧，佢係車仔最好嘅， 係 甚至乎佢會好過伊杜奧。 係因為佢係 伊杜奧要塌啊，最衰。 佢好唔同類型嘅丹巴巴，其實佢係即係作為柱等嚟嘅，佢嗰幾個前鋒嚟講，佢相對比較柱等一啲，即係一就大隻啦， 布大力紅啦， 啊，同埋佢真係個柱等停到下波嗰度好， 都關佢即係喺英超都踢一年，同適應得好快咁啊！呢下佢個身體質素係幫到。 就算而家你話車仔唔要佢，佢喺英超大把人 賺， 佢真係唔憂冇球隊踢。 即係如果佢萬一即係嗰陣時話去咗阿仙奴都幾， 而家佢就算咁睇嚟嘅，佢係好過丁巴斯斯添。佢就算嗰個穩定性係比丁巴斯斯咁好添。 好啦，咁就最後啦，咁就拉美利斯，咁就左邊咧就左副即係左路嘅地方一嘢斬埋去，就丹巴巴前柱一射咧一攤就咧係入網。嗱呢場波到下半場就拉美利斯打得好好嘅，嗱呢個波過兩件，跟住咧就輾轉就去到係左手邊嘅位置，大約45度角，一嘢就鋸埋去就丹巴巴士前柱就慘入。 即係大家唔好忘記呢個拉美利斯其實係進攻嘅足球 員，唔係同埋唔好忘記佢係踢兩邊係好好。係 啊， 你而家見到佢 係屈就咗佢， 你見佢呢球波佢攞住個波咧，其實佢扭鏈嚟鏈去，其實就係等緊隊友策應。係。佢嗰個控制嗰個時間性做得幾好， 係啊， 同埋佢係真係預咗鐵心，佢係右腳出嘅。 係、咁啊，呢場波嚟講，最終就3-1啦。咁啊，車仔就贏咗呢場嘅賽事。咁就總體嚟講，就換人好緊要啦。丹巴巴入到嚟啦，咁啊，雙箭頭嘅威力。 即係你可以見到摩連奴會識計呢啲數咯， 同埋 佢係可以有權攞聯賽冠軍嘅領隊員其中之一，就係佢真係可以知道幾時蝕得起嘅時候，佢肯攞出嚟蝕。 啊 咁你變咗係主力嘅球員，咪有機會可以多啲時間去投。 同埋始終車仔的而且確人強馬壯，即係球員嘅類型都有唔少，都好方便摩連奴一類咁嘅領隊。 所以12月嚟嘅，你要大家要睇佢車路士同阿仙奴嘅正面對決，即係大家可以數到幾多分咧？其實呢個係絕對一個12月一個重要嘅課題啦。即係希望嚟緊呢幾個禮拜嘅節目都比較着重呢兩隊大家個得分形勢。 我想講嚟緊呢個月咧，修咸頓係地獄賽程。 係啊，我一早講咗啦。 12月1月修咸頓 係 好大。 不過問題佢偏向防守嘅打法咧，係都着數嘅。 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一龍門就傷咗。 龍門傷咗， 呢、 這 個就真 係 麻煩。 呢樣就真係好麻煩。 係 啊，一個龍門一傷咧，咁就對於佢哋嗰個防守嚟講，嗰、那個實力咧， 真係 有啲削弱嘅。 稍為數一數啊， 可能 佢有咩？ 可能真係要平均嘢先 翻。周中嗰場對阿斯隆維拉咁啊，應該都冇乜大問題啦。 知㗎。 咁跟住又對曼城，作客紐卡素，作主場對熱刺，跟住對卡迪夫城，跟住愛華頓，跟住車路士，去到一月啦。一月一號，跟住已經去到車路士。 就咁睇呢個12月就都好難捱。 嚟緊呢幾場都係坑嘢嚟嘅。 真係好坑。咁啊，所以就修咸頓又傷埋個龍門。 我作客紐卡素都幾大喎。 係啊，北部作下北部嘅，即係你仲要對近期 fit 嘅曼城喎。 系 冇忘記， 唔係其實兩隊最 fit 嘅球隊咯，一隊曼城，一隊呢輪唔時係贏，不過紐卡素。 我曼城咁有一樣嘢可以睇啊，曼城佢可以棄嘅。咁講真嚟嘅，佢都唔會係，佢都唔係膊頭射球隊嚟㗎。 哦，咁啊 係。講真，啱唔啱先？ 咁啊，我睇下 曼城都唔膊頭射。 唔係佢講沙林， 唔係啊，即係個沙林隊，佢都 咁 係。 唔係睇下佢守成點咯。 即係佢梗係要歐霸嗰啲位。 睇守成點，同埋都係嗰句啦，奧斯華到就喳喳臨一月就放走佢啦，仲擺喺度做乜鬼啊？啊！但係真係有傳喎，真係諗住一月放走奧斯華到啊！而家嚇，即係今年先買翻嚟。打咗半年啫，就放走佢。 嗯， 呢啲真係。 佢係啊，其實今個英超今都有好多球員，其實真係要趕住要放嘅，真係。 冇，我覺得英超啲球探係真 係係好有， 唔 係 好得 嘅。真係開住部 FIFA 睇 嘅啫。唉，真係我唔明嘅，真係 用 Xbox 嚟做 scouting 咁 好啦，咁就禮拜日嗰四場波，其實呢四就係啱啱禮拜日就打呢四場波啦，我哋都講曬。 都係。星期日嘅重點啦，對呢週嘅重點。 因為禮拜日就戲碼就比較好啲嘅。咁、 啊 禮拜六啦，當阿 Steven 咧就即係進行緊佢哋 噔噔噔噔嘅 時間咧，咁啊卡迪夫城就對阿仙奴。咁啊當然 Steven 即係中意嘅阿仙奴都唔會令 Steven 失望嘅。呢場波就繼續啦，咁就係贏波嘅。係。 Non separate。 咁啊又有啲賭歌嘅人士喺度， 係啦， 又入波喎，但係又冇慶祝咯。 係啊， 咁啊。 即係人性又彰顯咗出嚟。 即係最近咧，即係可能好多呢類咁嘅 case 咧，都大家都好留意啊！即係賭波嘅球員究竟有冇慶祝㗎？都成為一個議題。 係啊， 即係呢啲嘢。 呢、這個、即係阿仙奴呢場就阿藍斯啊，不過其實都幾耐以前嘅，因為佢係大概零七零八年喺卡力夫城就轉會過阿仙奴。 哦，咁耐唔耐唔緊要，最緊要有水抽啫嘛。 唔係個，因為嗰陣時藍斯嚟，藍斯先係卡迪夫城嘅重心嚟嘅，真係算係一個 super star 嚟嘅。梗係你睇到咧，即係當阿藍斯入波，佢冇慶祝，卡迪夫城係全場拍掌。 拍掌㗎，係啊！ 全場拍掌就係證明呢個球員係幾咁得到球迷嘅歡心啦，亦都得到尊重啦。咁呢場波嚟講咧，首先就兩隊嚟講咧，就卡迪夫就四五一嘅，咁就金寶。囧咧就正選啦呢場波嚇， 因為入完波， 入完波梗要正選啦。其實佢 呢場波踢得幾好噶， 好多時打正選嘅。咁就阿仙奴嗰方面就大致上係常規啦，咁就都冇乜特別。咁咧就嗰三個波嚟講咧，咁就其實一開手咧，韋舒亞已經有球中柱噶啦。 係啊，今場波應該係阿迪達係打咗發明嚟個位。 係啦，冇錯，阿迪達拍翻藍斯，係啦，都叫做近期常規。咁就韋舒亞一開波就有一球中柱嘅。咁啊，跟住就基奧特。有一球波咧都要講講嘅，就基奧特咧有一球，因為應該係韋，睇先，應該韋舒亞就中場俾上去，咁、就奧斯爾咧就叫做漏其實就冇漏嘅，咁啊漏又漏咗俾基奧特，咁啊基奧特當時佢咧就自己 以為越位， 咁就於是就停咗響樹， 控低咗個波，跟住就攤慢慢望嘅， 停咗響樹就個諗住恰西啦，咁啊但係。 冇啊！摸摸旁證，冇舉旗， 冇舉旗， 繼續去， 冇吹雞，但係停咗成三四秒。 咁好搞笑，連對手嘅防守球員都停咗停喎。 咁跟住咪追翻曬翻嚟咯，追到翻過嚟啊！咁所以冇計啊，所以就其實呢個波就真係越位嘅，因為個問題係奧斯係墊到個波， 因為佢應該鞋面打彈到個波嘅。 其實墊到嘅，其實嗰球唔係漏係彈嘅。 係啊，其實彈嘅。但係我哋如果就咁遠睇落去就真係 就唔 係 好覺佢個足球有咁。 係啊，所以咪個旁證咪睇錯咯。 因為個旁證嘅角度其實唔係幾睇到㗎。 即係可能遠啦，一來視線遠，二來就遮咗。 我覺得個旁證戇鳩啫，屌！ 即係可能 我諗緊嘢啫，我自己睇個畫面就覺得係彈嘅。 系啦， 我就唔覺得係漏嘅。 哦，係，咁但係我哋視線始終清楚啲，旁證就問水啲， 就點都清楚啲㗎啦。 旁證就問水啲。 不過呢球呢場波奧斯爾一絕啦，幾球都係佢交出個助攻。 係啊，冇錯，奧斯爾真係兩個助攻，又兩個助攻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嗰句，即係球員嚟講就一日未吹哨子。就應該都要繼續去嘅。 咁佢受個教訓下子就成屋㗎啦。點知啲旁證 老實講，如果嗰球波雲狗就射咗㗎啦。 射咗啦，推埋去應聲一射就掛網。 佢 攝足埋啦。 似乎基奧特個侵略性都仲尚差少少。 咁佢未夠咁奸搞啫。 都佢都係中。 唔係啊，佢就缺乏咗前鋒嗰種侵略性咯。即係嗰種屌你 實啲 做撚咗先啦。呢啲就阿蘇。 系 咁吸引人嘅地方，佢就係有呢樣 執。佢古惑啊，阿蘇就古古惑惑嘅。 雲狗又係嘅，佢做得前鋒其實係一定要有足呢種執著， 即係要有啲後面皮要夠卑鄙無恥先得。 係啊，冇 錯。有少少古惑啊，男人要懷女人先愛噶嘛，即係呢啲嘢。即係男人有時太即係球員前鋒太過忠忠直直咧，咁就爭少少。 唔係，阿仙奴從來一啲球員都係有部分都比較純少少嘅， 係 真係好純啊！即係有啲係真係戇鳩鳩嘅，包括以前發俾我司機都係啦，嗰啲都係戇鳩鳩嘅，俾個波你就飛個門。 你仲記得呢個？ 我好撚記得。但前鋒通常都比較奸搞嘅，亨利嗰啲。 係冇錯，好啦。 但係入嗰幾球波個組織都係 組織好靚啦，其實第一其實第一球波就基本上就三閘線就奧斯爾就斬埋佢，咁就藍斯就入到去禁區頭槌一作就無人看管。 哇！嗰球又超靚，斬到啱啱好， 啱啱好揼落頭頂，擺落去咁樣。 咁啊，繼續藍斯又係啦，佢嗰個嘅即係所謂 後上插入， 仍然都係做得咁靚嘅。 佢有啲前鋒特質嘅。 係啊，冇錯。咁就入咗波之後咧，佢係冇慶祝，咁就所以咧就得到全場。 所以你有時我唔可以。可以怪藍斯的防守太過差，因為他實在這個殺著，他真的成日都要留下來 一掹都差唔多中咁滯。 咁但係要小心咯，即係可能後，即係可能如果對一啲強啲嘅球隊嘅時間 咧，你咪要揾多個鬥佢。 但係要揾多個防守比較好嘅鬥 佢啦。既然你話阿迪達啊，甚至乎卡蘇拿嗰啲用波咁迂迴，喺英超嚟計難得有一個一把匕首喺度，你咪當佢諗白咁用咯。 咁啊，呢場波就29分鐘入，即係入咗啲球波之後咧，就去到86分鐘咧，咁就先至2-0。 保時先。 又係奧斯爾。咁啊，呢個波就佢喺右庫咧20多碼，咁就直線俾禁區，就費明尼咧接應第一時間抽射就掛網 。 呢個波又係俾得好靚，好似咁啊， 費明尼都射得靚， 亦都好精彩嚇。呢個 如果佢射得唔係咁準，即係射唔到個死，即係上角咧，咁可能龍門會撲到。 呢場波嗱，首先有一樣嘢咧。呢場波阿仙奴咧就真係可以打到佢自己個 free form 嗰個精髓出嚟嘅，因為佢好今場波有幾個攻勢咧都分別有唔同人企喺唔同嘅位置，例如阿基奧特企喺左手邊拉坐出嚟，然之後傑比斯插入去啦，咁又有藍斯插入去啦，又有呢個韋舒亞插入去啦，又有呢個法明尼插入去啦，而通常嚟計K 角位附近，總言之，兩邊都係奧斯爾咧，都 奧斯或者卡蘇拿 都可以企咗一個非常之靚嘅教炮位啦。咁卡蘇拿有時左時右嘅，即係總言之，佢呢幾個組合個變化好大。 係啊，因為佢哋嗰個前場所有球員有佢冇企固定位置嘅， 係啊，冇錯。 經常性有時就位 調位 咯，我哋企嘅右手邊，有時係左手邊。 總之基奧特就會拉空啲位俾後上嘅， 但有時可能會係傑比斯， 係啊， 係唔一定係固定嘅位置。即係呢種又想講呢種亞仙奴風格咧，即係呢種踢到能夠踢到 freestyle 好重要嘅。 係冇錯。 如果你每一個位都係咁固定咗，咁人哋實在太容易捉到你咯。 冇錯，啱嘅。咁啊，最後啦，咁啊，3-0就卡迪夫城就即係踢真係攻擊緊嘅，咁但係搞唔掂阿仙奴反擊就藍絲，咁就 埋齋， 就一咁就埋齋啦嚇。咁啊，俾後上和確。跟住再俾翻藍絲射入嘅，咁啊和確特又出得翻嚟咯，咁啊呢個球員咧都喺個速度上都對球隊係會有貢獻嘅呢個球員嚇，咁啊雖然可能暫時都係後備住先。 其實數下數下阿仙奴又齊翻張噶咯呢排， 齊啦， 但係老司機都冇出， 係咯。 喺卢斯基都系后备， 法明尼可以后备入，睇住有波入嘅。 即系其实前中后三线都即系大家佢嗰十几个人16、17个人都喺度嘅，可以嘅。 系啊，仲有穆尼尔啊， 系咯，轮换系可以做到嘅。 所以就今年 其实前锋其实佢而家中间都有三个可以。 系咯， 其实今年算系最充足嘅人。 今年佢系咪换咗啲军衣？ 系嘛？ 我唔系，咁因为今年阿 Stephen。大喜啊！咁啊仲系，咁啊赢冠军 咁远嘅咩？ 应该系嘅， 咁都俾你扭到出嚟， 系梗系啦。好啦，咁就我哋讲埋一场爱华顿对史笃城啦。场波其实就冇咩好讲嘅，因为就爱华顿就赢4-0。咁啊，但系阵容上咧，呢场波咧，呢个爱华顿就轮换系相当之多嘅。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就拜恩斯就受伤嘅，咁啊，所以咧就用咗个奥维耶多，咁就打咗。嗱，以往呢個球員打前邊嘅，即係打攻擊線嘅兩邊嘅位置。 你講8號嗰個嘛？ 係啊，冇錯，佢係打攻擊嘅以往。咁但係咧，係 咯，咁大粒 場波咧，咁就用咗嚟打左閘，效果好好喎。 係 啊，效果好好喎，算係唔錯。咁啊，中場即係攻擊中場嗰三個就係派拿、奧士文加埋迪盧菲，即係我哋 迪盧菲好啦， 係啦，迪盧菲好，即係我哋上一集曾經提過，即係巴塞借 出嚟 嘅嗰位球員啦。 但係似乎係幾啱即係佢新落嚟，大家唔知佢咩料，咁好似幾啱呢個愛華頓。 咁啊睇到啊，過多3-4場 頂住呢段時間，即係你起碼頂一頂呢個快車先啦。 啊，咁啊有個迪盧菲奧啦，又係巴塞青訓產品啦，其實史篤城都有噶。蒙尼沙上正選啦，第一次。 但係始終史篤城都係太多塔，太多塔啊！呢場真係猜都猜 Q 死。 即係蒙尼沙，我唔知遲啲問知唔知啦。佢係傷多個踢， 傷多個踢㗎喎。 同埋佢唔係嗰啲高塔型嗰啲中堅嚟嘅， 溜溜瘦瘦嗰啲。 溜溜瘦瘦嗰啲嚟㗎喎，即係所以都。 即係好似嗰啲一巴啊斷嗰啲腳。 我真係我都一直都好唔明，因為佢會即係揀咗嚟英超嘅。 仲要史篤城。 咁另外就艾納杜域就冇出啦呢場波嚇，咁就所以史篤城今場波就爭少少，咁就。 四個嘅入球，咁啊第一球係迪盧菲，咁就喺左邊，咁啊禁區角就俾咗去派拿，咁然之後派 佢呢球靚啊， 係啊，再俾翻呢個迪盧菲咧，咁就係、是、跟住撞翻入去，咁就咧係小禁區勁射，咁就射入嘅呢、這個迪盧菲 一貫嘅巴塞模式。 系咁 先攞住个波策动，然之后经过两个队友，最后再自己接应射翻，一个好估唔到喺爱华顿出现啲咁高端嘅。 但系洛迪古斯阿领队好嘢， 唔系不过马天尼 佢 识得用， 识教呢家波，佢识教呢家波 咁奇特嘅球员，即系 唔系咁你马天尼斯都系教开呢一类， 佢系教西班牙 噶，以往史云斯。即係史華斯嗰種短傳打法，係 韋根啊， 係韋根啊，都係佢帶。 不過韋根啲質素有限。 啊，講開韋根，佢今年教奧運蓋啱啱又俾人炒埋， 係嘛？ 係啊，咁因為今年佢喺英冠嘅成績唔好啊，因為十一。 系 排到十一位嘅，所以就炒系都几正常。 炒领队可以提一提啊，阿祖尔俾人炒。 系啊，马天租啊，亦都系俾人炒啊。 富咸嗰个啊， 富咸嗰个 scam 埋其他赛。 一个韦根，一个富咸，其实都应该系好多人想佢哋死噶啦。 喺英超啊，咁啊，跟住第二球又系迪卢菲奥啦，咁啊左路推入去，跟住俾禁区十二码点巴里，跟住再传俾咧高文咧呢个右闸就射入。 系咯。 好啦，跟住第三球就下半场迪卢菲角球，然之后咧就。响禁区顶卅零码就俾奥维耶多一个咧推入去中间劲射就入网呢、這个波奥维耶多就射得好靓嘅呢球波吓，咁就最后咧就奥士文咧就直线俾后上奥维耶多就左边落底线，然之后卢卡古就响前 呢个奥菲奥金。今場應該係踢左閘， 係啊，左閘打得好啊，呢個 非常之好呢球， 打得好好啊呢場波嚇。咁其實總體嚟講，佢呢幾個即係新嘅嘗試，奧維耶多啊、迪盧菲啊，迪盧菲呢場波係打得幾好嘅， 係咯， 必須要。 我諗係因為對史篤城嘅。 不過係真係睇到有 佢啲腳功夫係有啊，有佢 呢場波係睇到係有一個對比嘅，因為佢 half half 有啲時間就真係師兄所講，佢真係太過用波。即係好，其實佢有幾球咧，係打自己帶住波死唔交，夾硬射。 即係好簡，我好簡單講，毒食，簡單啲講就毒食。其實睇佢打巴沙 B 嗰陣時已經知呢個球員係毒食㗎。 不過問題今場波叫佢有幾個，有一個入波同埋有一個攻勢係佢策動嘅， 係， 所以變咗呢場波可以掩蓋咗佢嗰個。 冇錯，其實就好容易睇到啫呢個。 即 係 佢腳功夫係幾好，所以佢毒咯。 係啦，希望唔好變咗第二個哥利斯馬啦。簡單啲嚟講，我有啲驚嘅其實。 我諗睇下佢遇唔遇到，會唔會遇人不熟啊？ 即係亦都證明咗史篤城嗰個弱點啦，又係啲高 Q。超大棍啲大叉， 对啲幼细嘅波， 对啲幼细嘅波绝对系领晒嘢咯。 系咁就大致上都讲过呢几场，我哋数一数其他嘅英超嘅比赛啦。 韦斯咸 咁就首先咧就讲咗啱啱嗰个礼拜讲埋嗰其他几场赛果先。纽卡素2-1赢西布朗。啊，纽卡素都几 fit 嘅，咁啊，斯素高入波嘅，记得啊。 主场就纽卡素小心啲啊。 系啦，咁就另外就韦斯咸3-0嘅富咸就马天租就炒咗啦。 呢场其实睇翻啲片段，富咸几咁松散。 嘥气啦。 真系松佢一程噶。 切咧就早已经睇到啦。 唔系，其实富咸都好惨啊，因为咧佢阿贝碧托夫加盟第一季其实睇得几好嘅。 哦，系啊。 佢系又系一啲用波嘅踢法。但系唔知点解沦落到好似越踢就越松散，就完全冇咗嗰个 possession 嗰个踢 hold possession 嗰个踢法，完全转咗第二套 form。 冇啦，我谂系个领队问题啦，而家用咗梅里斯丁，即系啱啱新加入。 但系贝碧托夫系咪伤咗啊？ 贝碧托夫今年个 form 唔好先啦， 佢好多场冇出噶咯，其实 系。系啊，咁就都要留意啦。咁就另外阿斯顿维拉就0-0。咁就再睇落尾截1-0就水晶宮。好，聯賽榜 講講聯賽榜。 阿仙奴4分吃住車仔就27分，曼城即係落後2分就25分就第三。 利物浦跌咗落去。 利物浦就去到第四啦。 係啊。 就24分，愛華頓就同佢同分嘅。咁就紐卡素就落第六。 紐卡素啊，蘇 亞頓就落咗去第七啦，就同曼聯咧就同分。 終於數到曼聯啦。 哦，嗱咁啊，跟住第二次去到第九添，后胜就第十嘅，睇睇下边啦。下边就水晶宫，我睇呢队波都系降班机会好大。新特兰好似冇乜 冇乜起色噶， 冇乜起色。咁就富咸就尾三，睇下换完领队会点啦。咁就卡迪夫就尾四，史笃城就尾五咁样嘅，其他都冇乜特别唔数啦。咁啊，今晚咧同埋嚟紧今晚同听晚都有一啲嘅英超嘅赛事。咁今晚就有一场咧。就水晶宮對 韋斯咸 嘅比賽，韋斯咸對水晶宮，頭先講水晶宮都係弱勢，咁所以就韋斯咸就事實就高啲嘅，因為出翻啲前鋒咩卡通 c 啊，出翻曬就好好多，好過 水晶宮包尾嘅。 韋斯咸又可以睇睇嗰個賣家啦， 嚇係啊， 嗰佢係踢得好好噶， 係啊，上一場係打得唔錯嘅呢、這個賣家， 所有進攻全部都係由佢做插入嘅、哦， 好 係啊，唔錯噶。 咁 啊，聽晚就最主要一定要講曼聯對愛華頓呢場賽事先啦嚇。咁、哦、啊，呢場波就 我覺得曼聯主場應該都正路就應該要贏嘅， 正路要贏係要贏，唔係會贏係要贏。係哦， 咁 就咁 你主場往績對愛華頓都好。 好似是第一循環第一次對壘了， 是啊， 咁啊莫耶斯之前在愛華頓過， 是啊， 是啊，咁啊會唔會有啲濃料呢？ 曼聯對愛華頓， 是啊，好似因為以往， 我 記得我 又唔覺，我又唔會覺得馬天尼斯會放曼聯， 唔係因為以往我記得好似， 但我覺得啲右勢波對親曼聯都唔係好著數啊。 唔係，不過 除非你真係 可以咁講，愛華頓從來對曼聯咧都窄 弱勢，都 係 弱勢， 都係弱勢嚟嘅，因為同史篤城一樣。 係咧。 本身都係係俾曼聯食住 嘅，合住啊，係咯、啊，我覺得。 但係不過問題就係、是、莫耶斯幾了解對愛華頓，不過問題就係愛華頓係踢到一啲莫耶斯未必了解嘅波，因為佢係可以用翻以前莫耶斯用嗰班人踢另一套 馬天尼斯嘅方式， 係啊， 係一隊南歐嘅足球， 所以其實佢都幾頭痛噶。 係啊，咁就愛華頓近況好好啦，巴克利米拿拉斯就週末就完全冇 休息㗎， 休息嘅， 係啊， 咁啊今場波就應該正選翻出嚟㗎啦，咁就所以咧。呢場波， 呢場波可能會收起 迪魯菲奧嗰啲， 有機會 一定收起 㗎啦，呢個 收起㗎啦，呢啲 即係巴黎嗰啲會出， 但係奧菲迪奧應該會再出嘅。 係啊，因為拜恩斯就傷嘅，因為左 咁啊。咁但係呢場就我覺得會係佢打左閘嘅考驗咯。 因為 你對史旭成嗰場其實冇乜壓力俾到佢咧，佢防守出面其實唔係好覺佢會唔會有啲咩犯錯、啊。 咁佢就會對住華倫西亞嘅，如無意外嚇，要出華倫西亞嘅話，應該呢幾場都出唔出？ 好難講，真係唔知會出咩人。 但係呢幾場波華倫西亞 正路佢又應該會收翻你鄉村真司㗎啦，應該。 嚇、 佢聯賽都唔中意用，佢係放喺歐冠踢嘅啫，中意。 但係你對住啲右勢嘅波。出鄉村好啲 唔知啦嚇，咁、就華倫西亞其實呢幾場波打得 O K 嘅， 即係如果你未有雲佩斯仲未出得翻，咁其實應該係鄉村真司拍翻朗尼喺中間會好啲， 係咁就華倫西亞好 fit 嘅，咁就要小心啦嚇，奧維耶多就咁就呢場波咁啊，唔知點解咧，我坐個位頭頂咧有件咧。慢板慢嘅，慢紅色嘅慢板慢戰衣喺度啊，咁都係啊，總係有啲即係想要話愛華頓咁樣嘅，唔知點解搞到 咁啊。 同埋因為今年愛華頓的而且確係打得仍然都係唔錯嘅嚇，咁我就會博下愛華頓啦。講真就嚇，咁另外咧就車仔啦，車仔就會對新特蘭波咁啊。真係車仔個波，我開始都唔係好識估添，真係而家真係。 正路應該贏嘅。 正路就應該車仔就 高好多， 高好多添。正常嚟講，但係就又係嗰句咯，前面會唔會出馬達啊？唔知喎、啊，大佬。 呢場應該唔出馬達啦，唞咗啦都。 啊，又唞咗， 唞咗啲人啦都。 但係正常，如果新特蘭主場都幾硬正， 係 即係你話唔好叫佢有波入啦，但係你。睇翻你而家新特蘭其實中後場都唔算太差， 都唔係好曳。其實普耶教之後就好翻少少㗎啦，已經開始，同埋都係再講句車路士嘅作客 真係麻麻地啊，真係大家要小心啲，同埋真係始終我都估唔到出咩人啊，所以都冇辦法。咁啊，跟住仲有咧，就阿仙奴對後勝，後勝就 贏咗利物浦， 即係贏咗利物浦，用曬啲力啦。 係咯， 我睇我啊覺得阿仙奴就應 該，我諗佢對幾場後長隊佢。搏一兩場就算㗎啦。 我又覺得佢一鼓作氣啦，因為佢始終都係應該會繼續可能同阿仙奴搶中場。 哦，即係仍然用一三五二。 係，因為佢啲人係比較大件啲啊嘛。 係。 其實都擲使嘅，如果你企咁多中場，身形嚟計，阿仙奴係好怕呢啲硬食嘅球隊。 哦，咁啊係。 同埋今季布魯士咧，就採取咗啲比較係。高壓式嘅拼搶踢法， 係 即係我會預計呢場係會開大啊， 開大 會非常、 哦、後勝你都成日揀開大嘅 咧，呢場波更加會係有開大嘅、 啊。咁啊，利物浦對勞治啊， 咁啊講下傷兵先， 講傷兵先， 沙格拿係會受傷， 繼續傷。 另外就其他就都係常規嘅傷兵，咁就至於後勝就有一個 Curtis Davis 就紅牌嘅。咁就應該唔能夠上陣，應該係可能黃牌類，即係黃牌之類啦。我覺得就阿仙奴會反而仲覺得，我覺得佢會贏得幾輕鬆添。 贏得幾輕鬆，我嘅擔心佢贏得辛苦。 你反而覺得佢贏得辛苦？ 係咯， 我覺得後四上場用力幾多嘅，反而、哦、好咁啊。另外啦， 利物浦對諾維茨啊， 利物浦對諾維茨，今次利物浦 應該要贏翻場啦。 啊，又要睇下佢出啲咩人啦。 都唔緊要啊，呢場應該對諾維茨應該輕勝 嘅。小力治受傷啦，高盧托尼原來事後咧就嗰場就傷埋，咁所以咧就艾加。應該就艾加出 賽，我諗今季高魯托尼都可能有少少報廢嘅啦，因為亦都未必會再用。 哦、報廢添。 因為如果佢而家咁樣樣，佢係怕佢再傷會影響佢成績。 嗯。 除非已經係一個好穩陣嘅，去咗即係掂到條好穩陣嘅線。 係、嗯。 否則嚟計，我相信高魯托尼今季可能真係報銷㗎啦。 啊，咁啊真係慘啊！ 即係唔係佢個傷令到佢報銷，係領隊可能唔敢再點用佢。 哦 okay.咁就洛维治，洛维治讲埋洛维治先，史卢加斯受伤， 系 啦，跟住就和夫斯云高又受伤，咁就所以咧，其实洛维治嗰个，我谂史卢加斯个伤系对于球队影响都几大嘅，同埋近期洛维治作客麻麻地，所以利物浦都点都高啲嘅，记得留意出咧，曾经讲过佢即系半场嘅主胜咧，利物浦咧。都好多時開㗎、啊、大家都要留意。咁啊，仲有啲乜嘢好嘢？ 仲有就紐卡素作客史雲斯， 你 呢場都會有啲暗湧嘅，因為上場波史雲斯有機會會係流力嘅，會氣嘅，即係心態上，就算個 mentality 起碼已經調整咗， 嗯， 即係佢都預咗可能會輸，加上嚟計咧，今次要由北部去到極去到南部， 史雲斯主場， 係咯，史雲斯主場， 係咯， 即係好遠水路下，大佬。 我就 覺得史雲斯主場應該會好啲嘅。 佢個主場其實唔係太明顯有優勢， 係， 但係對紐卡素係一個負擔嚟嘅。 你收起莊周 Surfy 咪搞掂咯，你對波砌。 我諗首先第一啦，就始終冇米祖冇邦尼咧，前鋒擺個第三選擇艾華路就一定。差好遠啊！咁就 但係你條中場砌翻齊整就 其實米祖而家係咪 keep 住傷啊 ？keep 住傷啊，應該係啦。米祖仲係傷嘅，咁就安祖蘭基爾邦尼亦都係傷埋。 嚇咁大鑊！ 咁就所以咧， 咁又真係窄喎！ 真係所以前邊就真係窄好窄啦，我覺得啦。 窄到爆 啊！咁啊，所以紐卡素呢輪咁 fit 咧，我覺得就如果。我唔講話勝和負啦，單講如果係假設讓波，如果假設係紐卡素有機會嚇 受 讓咧，就真係要 咁啊，梗係紐卡素啦。 咁啊係，咁你一剩翻可以用即係可能迪古斯文啊、帕普魯香南迪斯，加埋呢個 Sophie。咁你而家連邦尼都冇賣， 係啊冇賣啊， 咁佢又賣埋阿加嗰個 格拉夏， 個格拉夏 好耐啦， 好耐啦。 咁其實而家係邊個即係第三前鋒？ 艾華路咯，叫做其實嗰場咪對曼城嗰場咪打咯，就但係完全就冇影嘅，所以就都係好難。同埋今年和姆普普通通啦， 和姆係，所以上場到後備 係啊，所以呢場就可能會擔翻正。 又放走咗艾古斯丁，變咗而家中場其實 都冇乜边几个纯熟嘅中场可以用。 诶、讲起晒，一定系纽卡素嘅呢场波吓。 如果咁讲，真系如果唔够人，真系又唔系咁个讲法。 好啊，咁啊，另一场啦、啊。 仲有冇曼城？ 曼城 就作客西布朗，曼城就气势如虹。 我呢场都要嚼噶啦，西布朗。 但系呢场西布朗应该就相对强啲嘅，相对强啲嘅。 但系曼城 咩叫相对强？ 即系相对于之前嗰啲球队啊， 嗰啲 即系史云斯啊，嗰啲相对西布朗就硬净啲嘅。讲真就咁就，我又真系应该睇个阵容都系。用翻即係之前嘅陣容啦，即係拿斯利啊、拿華斯啊、尼格度、帕巴亞古魯啊， 我諗佢正常應該又會有少少調動㗎啦。 哦，有啲調動， 換一兩個， 一定會換一兩個。 哦，但我覺得未必係前面， 係咯，可能我係中場啲防守啲嗰啲， 同埋隊波真係好 fit 啊。 係咯，順嗰啲就順開就繼續順開。 順開就 今場應該係出阿古魯㗎啦。 哦 ，OK， 係咯，咁就呢場波，我覺得曼城都仲有條件贏嘅。咁就睇埋富咸啦，對熱刺 會唔會反底？ 會唔會反底啊？ 係咯， 儲埋 呢場真係會唔會反底 嘅啫？哇！如果反底啊，真係 因為熱刺真係除咗即係曼聯嗰場係佢嘅即係近期嘅佳作之外咧，其實真係唔知佢 keep 到 富咸最好執嗰啲日子已經過 Q 咗啦，會唔會繼續延續呢？ 都係嗰句啦，如果富咸好好彩咁樣贏咗波先呢，咁你就可以走地都可以買得富咸贏㗎啦。我都係再講一次，熱刺從未試過後上逼和，都未試過，冇話反勝啊！即係一俾人一入咗波咧，就唔識追嘅真係呢樣嘢真係好。 但係艾力神係咪出得翻嘅？ 艾力神未出得翻， 仲未出得翻， 未出得翻，有排嘅呢個球員嚇。咁就所以呢場波因為富咸始終換住咗領隊咧，會唔會反底咧？係有呢個可能性。 至少都搏命啲啊！冇上場咁肥肥流啊！ 係有呢個可能性嘅。咁啊，咁就其他就唔特別。修咸頓就對阿士東維拉。修行就冇咗個龍門，咁就 小心啲啦， 小心啲啦嚇。咁就大致上都差唔多 啦， 因為仲有一場就史篤城嘅卡迪夫就唔多講啦。 係咯， 好咁就應該時間差唔多。 超曬時啊！ 超曬時就原來 保時都保到好足啊！ 好， 費格遜時間都用埋啊！ 唉、咁就我仲有呢個師兄本土筆記嘅 第三 bonus track。 係啊，因為今次嘅師兄本土筆記又比較長， 仲多啲嘢講添啊！ 仲多嘢講，因為今呢、这個禮拜本地波有一場係被譽為今年即係嗰個嘅本地波最精彩一場喎，咁咧就所以就會多少嘢 多啲牢騷啊， 係啦，咁就所以就大家留意一下啦。 仲有，喂，有少嘢講，喂，呢、這個台務 系 呢、這个有新节目啊，呢、這个23 啊，系啊，我就系忘记 争啲漏咗呢样嘢。 系，我就系嚟之前已经想谂住同佢宣传呢个23-40呢个节目。 系啦，新节目 叫23-30-40。 系啦， 我中意将佢简称叫23-40。啊，咁大家要留意喎。 留意啊！ 第一集讲咩噶？ 唔知喎、啊，我都未听过。 冇特定主题。 系咯。 啊，咁讲咩咧？ 我哋都冇流出版听啊，我都冇得抢先过你哋。 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咁啊 ，Candy 狮子应该加埋阿 Wilson 系啦。咁啊，或者有啲嘉宾，咁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好，今个星期哭波桑去到呢度，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Who the fuck? I'm Man United. 呢個費蘭尼搭卡維今朝做乜嘢？係立撚十到立撚十中嘅立撚十嘅立撚十，佢入波慶祝你打個窿啦！啱啱先啊 ，Rex 先一個聚集全港最優秀反萬人才嘅網台，歡迎收聽熱血二台，我係社文連嘅獅子。Liverpool, Liverpool.